Positive 音乐特区第五集。各位好，又是我 Positive 音乐特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Felix。 整个几礼拜没做 Podcast， 我想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烦了。不过呢，既然因为我自己没做到 Podcast 的关系，今个礼拜就送两集给你们，都有些时间可以录多到的。请留意下一集，下一集是全音乐的 Podcast 来的。不过 anyway 啦，先解释一下点解我会上个礼拜冇做嘢啦。咁个原因主要就系因为事忙啦，公司都好多嘢做，咁另外要兼顾嘢好多，咁亦都早排实在挨得太多嘢啦。咁坦白讲，你要休息一下，唞唞。好老实讲，系好唔够瞓呢排，咁所以变咗就成个礼拜都冇录到 podcast。好啦，咁。談話休題啊，先講講我今晚想做啲咩先。最主要呢就係、我今日播嘅歌會係比較有多少少正面嘅 message 嘅，即係啲歌嘅歌詞方面啊，以及個旋律方面會係比較 positive 啲嘅。即係旋律其實可能講唔到 positive 啦，但係起碼歌嘅意思嚟講會係比較 positive 啲嘅。咁因為近排見到唔如意嘅事都有好多啦，咁財爺冇減税啦，咁啊我見到嘅我識得嘅朋友方面都有頗多即係唔如意嘅事情啦，咁變遷亦都好多啦，咁大家都似乎有少少索泄氣嘅感覺，咁希望播咗呢啲歌之後，大家聽完個人會振奮翻少少啦。咁好啦，閒話休題，播第一隻歌先。咁呢隊樂隊我上次都播過嚟嘅，就係、是、Butterfly Catchers。咁上次播嗰首歌就比較即係smooth 少少啦。咁但係今次我希望播呢首就會係比較醒神啲嘅。如果大家係朝早聽嗰陣時咧，聽完我包你一定醒。歌名係 Wake Up。You've been lying, broken down crying. 啱啱听到嘅系 Butterfly Catchers 嘅 Wake Up。咁啊，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希望大家其实振作一啲啦，因为虽然睇落去好似个社会环境而家好似好翻少少咁，但系实际上我哋要面对嘅隐忧仍然好多啦。咁亦都讲真，日世事无常，你永远唔知道究竟其他情况会系点，因为我哋。即我成日都咁讲，喺一个人嘅社会之中，人嘅就系最唔 predictable 嘅一个 factor 嚟嘅。其他嘢，无论系你要做嘅嘢，你要见到嘅嘢，如果有人喺入边存在的话咧，那个变数就会好大嘅。嗰件事如果完全唔关人，即系冇人嘅 involvement 的话咧，通常变数会细啲。咁既然我哋喺一个人嘅社会之中，咁坦白讲句，变数就自然系大到不得了啊。咁你永远不知道究竟会跟住嗰阵时会发生咩事。咁既然系咁的话，讲真，我谂与其系觉得唔开心或者觉得即系无助的话，咁不如放一个正确啲嘅一条条出嚟，即系尽你自己嘅力咯。控制唔到嘅嘢就控制唔到啦。咁我宁愿尽自己嘅力去发放自己嘅光芒，好过。是靠其他嘢去即係去主宰你嘅命运，或者點講，应该係話盡力去做自己嘅嘢囉，明白？即係我呢度講得其实唔係幾好嘅，坦白講，不過 anyway 呢，我諗你应该 get 到我 message 啦。咁跟住所想播嗰首歌是一个近排都几喜欢的歌手 Kevin Reeves 的新搭上台的歌，就是 Shine。 Kevin Reed 就肯定是光芒四射。这位歌手挺有趣的，他是一出世就因为视神经有问题而导致他失明的。但他没有特别去，即是怎么说，可能真的由小到大都根本没有见过有什么叫看东西，哦，没有这样东西，不好意思。所以变成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世界有特别的问题。而在集中于刺激他，就是他听音乐主要是。在刺激了个耳的那个方面那里，令他不停地灌输，为自己灌输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的特色，这样，到现在他总算都闯出个头来了，也都，有唱片出了，成为了一个音乐家。我想他真的在，一个没办法 recover 到的 situation 之中去，出咗嚟，然后跟住发出自己嘅光芒咯。咁所以，呢，这个其实可以系在，大家一个借鉴咯。其实乜嘢都冇紧要嘅，挫折唔系最大问题，最紧要系起得翻身，同埋发挥自己嘅专长咯。如果能够发挥到自己嘅所长都系，其实之前发生咗咩事唔系咁紧要。好啦。亦都帶出咗我跟住要播嘅另外一首歌，我上次都播過呢位歌手嘅歌啦。呢位歌手係 Beatrix Erickson。咁今次呢隻歌咧，同我頭先啱啱講嘅相當之貼切嘅，就係，歌名係 Starting All Over。 三二一，好啦，啱啱嗰首系呢个 Beatrice Harrison 嘅《Starting All Over》。咁啊，到呢度咧，其实都我都有谂就说教说到七七八八啦。老实讲，我都唔系好想再讲咁多嘢，但系希望大家喺歌入边去感觉到我希望大家感觉到嘅嗰种感觉啦，就系、是、一切都唔系定局嚟嘅，但最紧要自己努力咯。好啦，下一只就系、是、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我未试过播英文，即系除咗中文歌之外咧，除英文歌系主导我播嘅歌啦。咁啊，今次揾到一只法文嘅歌，咁系有一队叫 Elizabeth Loninger Quartet 嘅乐队所主唱嘅嗰首歌咧。个歌名系法文嚟，我唔知道读得啱唔啱啊，不过试试啦，系 Pourquoi pas， 咁就请大家欣赏啦。 Pas pourquoi? Moi je voudrais danser avec toi, mais tu ne veux pas pourquoi? Moi je voudrais flirter avec toi, mais tu ne veux pas pourquoi? Moi je voudrais sortir avec toi, mais tu ne veux pas pourquoi? Pourquoi? Pourquoi pas? Pourquoi j'en ai assez de rester solitaire à tout jamais?Je voudrais t'embrasser, mais tu ne veux pas, pourquoi? Je voudrais caresser ta joue, mais tu ne me laisses pas, pourquoi? Je voudrais caresser tes cheveux bouclés, mais tu ne me laisses pas. Je voudrais dormir à la belle étoile avec toi. Pourquoi? Pourquoi pas? Pourquoi? Je voudrais trouver quelqu'un pour réchauffer mon corps maintenantAvec toi, tu ne veux pas. Je voudrais sortir avec toi, mais tu ne veux pas. Pourquoi? Pourquoi pas? Pourquoi? Pourquoi pas? Pourquoi? Pourquoi pas? Pourquoi pas? Pourquoi pas? mon cœur maintenant. Elizabeth Lonninger Quartet 嘅《破瓜破瓜破》，个歌名咧，其实译翻做英文咧就系 For What For What Not。咁当然其实文化可能有啲奇怪啦。咁其实你可以咁谂就系 For What Not For What。即系为咩？其实冇为冇乜为咩嘢。即系等于我而家做 podcast 一样。其实有啲人听到我话做 podcast， 跟住佢哋问我嚟做咩噶 ？Well， 我嚟做咩？我嚟做咩咯？冇话为咗啲咩嘢嘅，所以即系我谂喺做嘢嘅时候，即系有啲即系如果你话工作咁，梗系冇啦，佢冇办法用呢一种咁嘅嘢去做啦。但系如果喺生活之中有啲嘢你想试下做嘅，做啦 ，do it，just do it， 即系唔需要太介意究竟做咗我嚟做乜。我有时觉得即系唔系一个，如果一个人系为咗，唔系为咗钱去做一样嘢，而系为咗兴趣去做一样嘢的话咧，通常佢做嘅嘢系比起你搵钱去搵个人去帮你做更好啊！就算大家嘅 expertise 一样都好，因为会有个心喺度，有个即系有个 passion 喺度。podcast 其实差唔多，大家都系觉得我想做，所以我做有嘢讲，所以想讲有歌想播，所以播歌，好似我咁。好啦，咁就都差唔多去到节目嘅尾声啦。咁我都播埋我今集最后一只歌啦。咁希望大家听到呢只歌之后，个心境会开朗一啲啦。正如我之前头先讲，其实唔系每一日都咁好。每一个人嘅遭遇亦都唔系每一日都好。但系我谂心入边嗰个感觉系最紧要咯。你覺得是好的日子就是好的日子來的。那跟著這首歌是 Natives of the New Dawn 的 Good Day。 Mine. I take a deep breath, my lungs fill to capacity. It's gotta be a good day. Why? Because it has to be. Stretch out my arms, I exhale out my worries. Rejuvenated, no end of the possibilities. Peace of mind, it fills my bloodline. Yeah, my soul becomes whole as I swing from the vine. I'm unconcerned with time, I finally feel fine. Day is as it should be of my own design. There's no alarm clock needed when I rest, sleep, and dream mine. Circadian rhythms are all that I need, and I unchoose a bad day. And I unchoose to grieve because you can't have a good day unless you believe. Every day good and bad will both be around. So let's focus on, listen to the positive sounds of a good day. Stretch out, a brisk air flies in. Lingering in the room and cooling the conversation. Calm sets in, a moment of meditation. The whole day is playing back in my mind.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ir faces in this moment of time. Some are wearing smiles, others wallowing in misery. Some find tomorrow while others become history. Now where do I fit in? Am I the author or the artist? The moon or the stars or the sun that lights the darkness? Could be the the dumbest and again could be the smartest. I learned about respect between the closest and the farthest. See, I've been the farmer in the season of the harvest. It was learned to sow the seeds that I labor the hardest. Now every day good and bad will be around. So let's focus on listening to the positive sounds of a good day. 之后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呢，我是 Felix， 就今集就到此为止了。有什么 comment 的话请 email 给我，你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ar@gmail.com， 又或者可以上我的official site 去留言的，那个 site 的 address 是 psmsarcast.blogspot.com。 下次再见啦，拜拜。